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35章。嗰一年是1964年，在开封城外的网山里，有人就举报发现了古墓。当时我阿爷是其中带队的一个人，考古队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因为大雨和山洪，使到网山一片泥泞，大家都顶住雨，由村民一直就带到了去地头。原来真是一座古墓，因为山洪塌方就被震裂了，雨水冲出了不少的土鸡瓦狗一类的嘢。那个时候开封仲是个大城，那边的人呢都是比较有文物意识的。考古队赶到的时候，冲出来的嘢早就被人哋执晒，一行人什嘢都冇捞到。当时考古队的人手唔多，都冇而家咁大嘅规模，一行人主要系由学生构成，剩低嘅就系以我阿爷陈思远为首嘅一班老干部。嗰阵时阿爷亦都唔老，先30几岁，正值壮年。林教授回忆讲，佢系大学毕业，嗰个时候大学生啊比金仲要贵啊。当时佢同佢一齐嘅大学生，阿爷一共啊带咗4个。到而家其中嘅两个已经病逝咗同埋出咗意外。佢同埋另外一位学生都喺考古院入边工作。那个学生呢而家常住喺西藏。当时林教授嘅心里边就睇唔起阿爷嘅。一个冇文化嘅盗墓贼，唔系就係因为招安所以先入嚟嘅啫。而家居然仲顶住个教授嘅头衔，嚟带住佢啲咁嘅大学生，实在冇理由嘅。佢哋当时几个学生虽然表面上叫阿爷就叫老师，但係心里面根本上都睇唔起。直到嗰一日落住滂沱大雨里面，喺所有嘅考古队员都心灰意冷嘅时候，爷爷陈思远着住白背心，顶住雨爬上咗江山嘅高处，佢企喺嘅山岭上边，俯瞰江山嘅山脉同埋沟角。佢一过阵间对大家讲：下边呢度有个大明朝嘅大墓，至少系皇后级别嘅。3日后我哋再嚟。嗰一副自信嘅神情同埋不畏风雨嘅身影，一直深深咁留咗喺林教授嘅脑里边。佢当时就受到咗震动，但系都唔系好相信阿爷嘅话，就咁一个人企喺个高处咁望一望，就能够睇到边度有墓，仲能够判断出系边嘢朝代。哇，咁样系咪真系太吹啊？即使佢哋嗰班学生咧心里边都唔服气，但系毕竟都系学生。而且队伍是阿爷带的，当然一切都要听阿爷的啦。晚黑呢几个人就在开封那里夜宿，背地里自然就开始讲阿爷的坏话。他们个个都说等3日后就可以抵押有人出丑了。过了第一日雨停，阳光普照，跟住2日都是大太阳。3日过后再去到江山的时候，阳光已经蒸发了水分，之前凶猛的泥石流变成了硬土块。阿爷陈思远不是一个多讲嘢的人，做事沉默踏实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对待学生的要求亦都不是很严格。碰到了边个好学的，他就俾心机教，如果你们不想学亦都算数。平日里面亦都唔摆啲咩老师嘅架子，大家同阿爷一路走。阿爷呢只係用咗3样嘅工具。第一就係眼睛，第二係铁签，第三就係个鼻，就係靠呢个咁样 就可以断出整个古墓的结构和年代。大家就顺住往下挖，果然同阿爷预测的分毫不差，当时所有人都震惊哗然。同阿爷一早有过合作的老一辈全部都拍住他的膊头说，好嘢啊陈教授，又立大功啊。他们似乎早就知道阿爷的本事，而其余的一班学生大家看了之后都面面相觑，心里面不由得由衷地折服。林教授讲到呢度，亦都好感叹咁讲：法之于民，传之于民，真正嘅高手喺民间啊！阿爷当时之所以能够一眼睇出墓葬，用嘅就系阳方嘅观风望水嘅本事。唔同嘅风水，埋藏嘅人亦都唔同，喺根据朝代唔同加以推测，自然就能够睇穿形势。呢一门嘅学问讲究就系诸般嘅结合，少一样都唔得嘅。嗰次考古嘅时候出咗个小变故，就系一个王爷墓喺升个棺材出嚟嘅时候，棺材板嘅底板下边突然间就捐咗个黑蒙蒙嘅嘢，好似山猫一样咁嘅。当时林教授嚟得比较近，佢啊闪避唔切，睇嚟嗰只嘢就快扑到个面上边。点知道嗰个嘢飞跃到一半嘅时候，竟然就喺空中度咁跌咗落嚟。再睇见到个后颈上边插住咗一把飞刀。阿爷系飞刀白老四嘅徒弟，要玩飞刀啊再正常不过啦。佢呢一个咁嘅飞刀技能一露手，在场嘅人全部都心服口服。而且唔单止咁，林教授呢仲见过陈次，亦就系我嗰个从来都未见过面、死得好早嘅老豆。嗰个时候，阿爷喺北京工作，一家人亦都喺北京。林教授嗰阵时啊，啱啱20岁，陈次呢就系个15岁嘅少年，身高挺拔，已经好似成个大人咁啦。阿爷爷经常带住陈次跟埋考古队一齐周围走。陈次嘅性格系好高傲嘅，可以讲系目空一切，心智啊早熟，为人又冷漠。慢慢呢，学生都唔鍾意佢，但系碍于佢系阿爷嘅仔，所以对佢都算客气。但系高傲归高傲，陈次呢个人胆大心细，身手啊好矫健。最紧要嘅，佢系得到咗阿爷嘅真传，观风断水，望闻问切，仲有一手嘅飞刀绝技，全部都十分之厉害。林教授当时仲系年轻，就好妒忌啦，谂呢条靓仔先15岁就咁犀利，哇！如果呢个人以后嘅成就肯定就高过自己，所以同时咧又忍唔住对佢产生佩服。一直到阿爷突然辞职，一家人就彻底销声匿迹啦。世事无常，当年资质平庸嘅学生，而家已经系德高望重嘅老教授。而我嗰个俾人哋称为奇才嘅老豆，就早早咁英年早逝。我听完呢一番咁嘅往事，心里边亦都唔系滋味。唉，声名荣誉都抵唔过世事无常。转而又諗到，如果早知今日亦都入呢个挖蘑菇嘅行业，当初就应该叫阿爷传授我一啲技艺呢，亦都好过而家揽住本工作手札系咁刨，睇嚟睇去都系纸上谈兵。不过话又讲返转头，咁多当时又点会预料到而家呢？阿豆腐听完神色几严峻，佢又叹咗啖气讲：唉，陈老爷子同埋陈伯伯都系啲了不起嘅人物。唉，老陈啊，我总算明白点解你以前做嘢呢咩事都会成功，系你屋企嘅基因好啊。咁阿豆腐赞我嘅，我都会接受嘅呢句话。因为我自细都有种唔服输嘅脾性，做一件事之前我会諗好前后嘅计划，所以往往就好少失手。 但是那些是以前，现在我的基因已经不是很好用，因为气运不济，做什么都衰的。人上了年纪就喜欢追忆往昔，我和豆腐唏嘘了一阵，亦都调整好心态。反观林教授就仲喺回忆里面，个嘴里面系咁讲，哎呀可惜啦，可惜咗陈慈呢个人啦。哎，如果再唔叫醒佢，可能佢追忆到唔知几耐。我向个顾文敏使咗个眼色，佢会意过嚟啦。佢转移话题讲，呢、这个就系陈教授用你哋嘅原因。一嚟呢，一次要去嘅地方淨係靠呢个现代挖墓嘅手段可能就唔保险。二嚟呢，陈教授同你哋屋企都有一段渊源，佢亦都係听讲咗之后主动要帮忙嘅。有陈教授同你哋两个做后台，上面嘅事自然就迎刃而解啦。而且呢一次行动係官道，事成之后唔单止冇过，反而可能会有功添。我深知道这个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，林教授想必然亦都出于一番好心。顾文敏为了这件事一路嚟摸到陈教授这一度，想必然亦都花了一大番的功夫。几日不见他亮丽的瓜子面好像瘦了一圈，如果这样都不接受，就真是显得我们有些太不识抬举了。只不过等我有啲犹豫嘅就係鬼射之面嘅事。呢一咁去都唔知要去几耐，万一如果途中出咗啲咩变故，咁又点办呢？豆腐同我有十几年嘅交情，比较默契嘅。我諗佢都睇出咗我心中嘅疑虑。佢又讲，呢件事我哋就已经交俾咗阿专锐去办㗎啦。再讲啊，呢一次有官道，人手亦都充足，武器同埋装备一定係好劲嘅，啊应该就唔会出啲咩事嘅，过咗呢个村就可能冇呢个店㗎喇噃。豆腐咁一讲，我落咗决心，心諗唉，事情都係要一件一件咁摆脱嘅。专锐嗰边唔知咩时候先有消息，咁不如就听从安排。亦都唔会辜负咗靓女顾文文嘅一片心意，当即我讲，咁既然如此，就以后麻烦啊林教授你老人家多多指教啦，我哋咩时候出发啦？林教授啊板起面讲，唉，我都讲过啦，叫我林伯伯啊嘛，唔通你仲嫌弃我咩？我即时啊觉得，唉，真係唔好意思，即口改声叫声林伯，佢咁先满意。露出咗笑容，转而又叫我同阿豆腐去佢屋企食饭，热情难挡，推迟又不得了。几个人离开咗中科院，就揸车去到林教授屋企，由阿林伯母啊落厨整咗一大台嘅嘢食。不过反过来，我就冇咩心思去享受。我呢几年一个人，风里来啊雨里去，身边除咗豆腐呢个朋友，就冇咩特别亲近嘅人，即使有都系啲趋时附势嘅人。点諗到嚟到北京竟然冒出咗一个阿爷嘅故人，对我照顾有加，一时之间压抑咗好耐嘅相思之情更加涌上心头，心里面就隐隐约约有个諗法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阿爷最后一次落斗究竟死咗喺哪度呢？讲实话，阿爷如果而家仲在生，肯定就七十几岁嘅高龄啦。早就喺十几年前，佢就已经消失咗。而家喺再生嘅可能性就几乎冇嘅。我只系谂到佢嘅尸骨，可能而家喺某一个斗里边，俾啲老鼠啊当磨牙嘅玩具。觉得心里面有啲唔舒服，突然间有一个諗法，呢一次嘅事情如果能够解决，我一定要諗办法追查阿爷当时嘅行踪，点样我都要同佢收拾返啲尸骨。各人就讲求入土为安， 我嗰个老爹死喺咗巨耳黄毛嘅外边，听赵老头讲就掟喺山洞里边，连埋都冇埋。我对阿陈慈又冇咩印象，唔理系赵二爷嘅口中，还系喺阿林教授嘅口中，我呢个老豆都好似系一个了不起嘅人喎。咁样嘅一个冷漠高傲嘅一个人，又唔知道佢对佢自己嘅仔有咩諗法呢？以前村里面讲话陈慈调戏咗我阿妈先将我生咗落嚟，而家我总觉得有啲唔啱。陈慈死之前，根据赵二爷嘅描述，根本上就同街边嗰啲街边仔烂仔又拉唔上边嘅。何况我睇佢嘅相，啲姑娘仔如果唔去调戏佢，就已经系谢天谢地啦，仲要佢去调戏小姑娘。咁样如果真系嘅话，咁我啊点嚟嘅咧吓？我阿妈系边个咧？谂嚟谂去，我头都大晒。最后闹咗一句，顶你个肺！我而家谂埋晒啲咁嘅嘢做乜鬼啊？即使我冇老豆老母啊，咪又一样活过嚟。理得佢系烂仔定系英雄啊？既然已经系死咗嘅人，就等佢去见鬼啦。